喂，好啦，翻嚟星期二得到第三节咧，我哋咧就讲下，要讲下啲民生嘢啦。咁啊，即系头两节都冇办法，你忍唔住屌啫， 唔系唔讲住，唔讲民生嘢喎。吓，未有一个公平嘅制度之前，唔讲民生嘢噶嘛。 哦，系，即系点讲啊？即系以前话革命未成，何以为家系嘛？ 系啦。 喂，咁你而家 呢个真系，我真系觉得呢个真系新讲法嚟。我都第一次听嘅。咁你哋争取全民退保做乜嘢啫？ 系。在不公义的小圈子立法会通过的事你们都应该否定的嘛。 真是。 争取什么东西而已。 是。 哎，不要讲那些了，是讲那些闷。那么讲下啦，那么我上即是琴日啦，前日去的。就上了长龙啦，那么家人。那么因为有个 BB, 那么即是买张諗住上去看看动物啦，看看马戏啦。那么但是呢那个消费实在很贵。即系嗰个门票各方面咧贵到离捻晒谱，动物园就300蚊入场，马戏咧仲离谱，380蚊人仔。 你住边度？ 住我唔系住里面啦，我住出边啲酒店咋，出边酒店平好多，入边好捻贵噶嘛。 系啊， 系啊，跟住咧380蚊马戏咧系大小同价，一岁都要俾钱，380，老人家亦都系70岁都要俾咁多钱买全票，冇得平嘅。咁即系话咧， 即系老虎唔跳火圈 都，老虎都冇跳过火圈，屌你老尾，老虎净系瞓喺度嘅咋，冇乜捻都唔做，有几只狮子瞓喺度。 咁你要行入去嘛，好似嗰个人擒入去咁啊嘛。 冇啊，净系坐喺度嘅咋，其他全部都冇噶，系得几只棕熊喺度拜下神咁样喐下，系其实系非常之搵笨柒。咁贵即系贵得嚟咧。都好多人都爆满，即系咧大陆人嘅消费咧啊，真系好捻，即系点讲啊？唔系啊，即系咧，我去嗰日已经初九噶啦，去嗰日已经初九，已经过晒， 开晒工噶啦， 佢哋应该仲放假， 唔系开晒工，开晒工啦，而家冇， 而家冇噶啦，冇呢件事， 因为而家咧有咗高铁之后咧。佢哋过年呢係放到初六、初七上班。佢哋点解可以放到初六，即係将之前即係未来啲星期六星期日呢嘅假期吞埋落去。加埋先有咁长假啫。而家冇放到十几日，因为以前做厂呢就有。而家呢因为呢已经係做咗好多係写字楼啊、白领阶段嗰啲，全部都係根据呢个假期放㗎啫。 唔系，咁你老实讲啦， 你讲到好似而家上面冇晒厂咯。 唔系，381张飞都唔系做厂嘅民工入得去啦。嗱，有一样嘢咧，我系我细妹管拆嘅，我自己冇留意咧，因为我唔会去海洋公园噶嘛。我细妹就因为有个 有细路仔嚟啦， 咁咧就买咗张年票咧，就差唔多一个月咧就去一两次海洋公园嘅，即系好似当公园咁玩，因为年票买咗就唔去蚀底啊。佢话喺里面长龙里面接触到嘅人，周围嘅人谈吐各方面咧，系比香港海洋公园更加文明。 不过呢个发现咗好耐噶啦， 嗰、那个 我好多次， 你因为嗰个系广州客， 唔系我哋一翻 广州客， 我哋一翻大陆，如果你翻深圳、广州，你喺翻啲大城市，你就知噶啦。 系 呢客系斯文过你喺香港见到嘅嗰啲 大陆人，哦系啊系啊， 因为嚟香港嘅嗰啲国内客就唔系你喺上面国内城市里边见到嘅嗰啲人嚟噶嘛。 嗱，我澄清噶啦，唔系我讲大陆啊，啊系佢两个要讲大陆咋啊，我嗱、啊、最紧要啦。讲清楚，唔系应该俾外头俾人挑啊？ 系啊，唔会嘅，我哋 系啊，冇错，巨大起 话。我哋嗱，老实讲啦，我从来我都系以呢个温和言论温和。 我讲俾你听啊，阿通你一个好有性格嘅人。有一次，我哋翻大陆咧，有个网友话招呼我食全羊宴，阿通你一过关，咁多人唔顺眼，哎，唔同你逼。即时坐过返香港，跟住呢就走去锯扒。全羊宴你请我都唔嚟。嗯。一个好有性格嘅。 你点样同人哋逼呢？打晒蛇饼安检，跟住里面仲要唔知有几多人。喂，深圳地铁唔系香港地铁啦。香港地铁你都可以逼，深圳点撚样知发生咩事啊？点撚样逼啊？如果冇车，讲真啦 ,call 车点会 call 唔到啊。 所以呢阿 Tony 呢次真系为咗个细路仔卖出佢一个啊， 唔系我都唔中意去，我都唔中意去。 但系咧，去完之后佢翻嚟都讲，其实喺里面咧系真系广州人土生土长。 其实佢嗰啲唔系全部广州人嘅，佢哋咧好多捞头嘅，讲国语嘅。佢哋可能喺 广州揾食， 揾食或者喺广东揾食。 系啊，同埋佢哋唔系民工， 系 佢哋系知识性嘅人，系做一啲。比较高，即系大陆叫高端啦，高端嘅嘢，所以佢哋嗰个知识水平因为够，所以好简单啫嘛。去广州，去海心沙，干净佢喺旺角啦。 喝乾淨嘅銅鑼灣啦，地下都唔見啊！我直頭喺海心沙，我見過一個啊，七十幾歲嘅人啊，擔桶水啊，然後攞支地拖啊，企喺度啊，濕水啊，喺嗰度寫大字啊，用水啊，寫幅地寫大字啊，清清楚楚寫對聯寫詩啊，跟住又抹用水抹咗佢，又再從頭再寫，係認真嘅。不過，你继续 嗱，因为咧我本身你都知道咧，我都唔系太喜欢上去噶啦。但系咧，今次上到去咧系好明显嗱，因为我住嗰啲酒店咧就平酒店嚟嘅，喺嗰个叫做附近有个叫澳元嘅地方，澳元天地啦。咁我其实澳元地产起嘅，但系咧啲楼卖唔去，咁咧就可能系好平咁样啦，租俾嗰啲旅店啊、宾馆嗰啲。咁佢咧，我哋住嗰啲房咧，全部都系复式嘅。即系啲下低就系厅，上面就系房，咁三嚿水一晚嘅啫，因为冇理由入去俾佢住千几万一晚，俾翻大陆住酒店千几蚊系咪？喂，我去曼谷啊，可以住咩啊？可以住君悦。 喂，你唔系差我两条？ 我唔系差，我哋自己买飞啫嘛。咁但系咧，嗰啲门票价钱实在贵得好捻紧要。即系上个礼拜有人话逃票，就跳落去老虎动物园，嗰啲老虎园。 所以你知道点解佢要为咗 因为太贵啊嘛。 即系好多人真系冇翻过大。旅客 真系喂，大佬啲门票系贵捻到离捻晒谱噶。 你真系行一座山，你知唔知几贵？收你几多次门 票？度度收你，去到边都收你。仲 加阵有一个关卡。 喂，香港嘅海洋公园系包咗你去睇海洋嗰啲，睇海豚 show，包咗你睇动物，睇埋熊猫，包你机动游戏，乜捻都包晒啊嘛！一张飞，佢唔系嘅，度度分开收钱嘅。睇动物有一个价钱，睇马戏一个价钱，跟住玩机动游戏另外一个价钱。喂，玩晒咁多嘢，千九几二千蚊嘅可能要落单买楼，即系可能落楼要千几二千蚊一个人。老实讲啊，边捻度值啊？人哋一个乐园主题乐园包捻晒都系几嚿水，系咪？所以话大陆嘅消费，坦白讲系高过香港。 唔系嘅，系长隆收得咁贵嘅啫。其他咧唔系咁样， 其他唔系啊， 因为长隆本身咧系一个即系大陆啊，系一个名牌，系大陆真系创造咗一个名牌，佢系唔优嘅， 系我都知道 一个欢乐谷，因为佢但系欢乐谷其实比香港平， 系 两个真系做起咗嘅，但系咧长隆咧我好耐冇去，好但系之前去过玩游戏嘅就一个部分，酒店连嘅。连隔篱咧就系做动物园， 系 动物园你里面要睇买就另外再俾钱， 系啊系，全部都要俾钱。 所以咧，其实如果你去呢啲地方咧，唔参加旅行团咧，你真系笨。参加旅行团，我话俾你听，冇旅行团咧系住嗰间酒店， 哦、 因为佢收唔到你嘅钱， 收太贵，系啊。 咁如果头先你讲要做晒咧，一个正常嘅旅行团去两日咧，一日玩呢度，第二日玩嗰度咧，睇埋夜晚 show 咧。大概如果过年计系千一蚊到啦， 哦， 所以我就问你，你自己租酒店啊？但系酒店咧，佢可已经系五星级酒店，不过唔系住长隆啫，住广州市里边。 哦，咁样，因为我哋住喺对面嘅啫，吓过去好快嘅，过去我哋叫车都系40蚊嘅啫，即系叫啲七人车，因为个人多嘛。咁但系咧，嗱，我另外再睇一样嘢咧，佢嗰边食咧唔贵嘅。食翻佢传统嘅嘢，食中国任何嘅菜都平嘅。我哋去食嗰晚咧，食嗰啲叫做佢嗰间叫唔知乜撚嘢八旗乜撚嘢啦一时间记唔起个名，我都记唔起个名。喂，嗰啲水饺好撚好食嘅，嗰啲羊肉水饺16蚊一盘，有十几只喺度。到咗朝头早食早餐嗰间乜撚嘢茶餐厅，一个肠仔蛋公仔面一条肠一粒蛋收19蚊，肠粉咧仲离谱。两条肠粉锯开六条，六节咧手指咁长咧就当一条，就是、六条，收13蚊、 嗯。你都唔明， 总之香港茶餐厅 系就贵， 白色嘅嘢就好捻贵嘅。 如果你食佢地道嘅嘢就好捻平。 系啦、嗯，所以咧香港净系香港呢个字啊，已经喺大陆可以卖贵好多次。你谂下啦。一蚊一条肠，一蚊一只。 呢个节目都讲咗好多， 就收你19蚊， 讲咗好多好多好多。 我食嗰啲十六只羊肉水饺先收你16蚊。 我话俾你听啊，大陆即系你广东省以外唔好理啦，即系广东省茶餐厅系收得普遍系贵过香港。 系啊，贵过嗰啲酒嗰啲叫做咩特色嘅菜馆啊，系好捻贵其实。即系话咧，大陆人系好向往香港嗰个套。飲食文化 唔係因為已經 咩都向往， 因為廣東省嘅人已經吸收咗香港好多嘅文化同埋食物，所以佢哋咧係容易 肯俾呢个钱。 其实唔系嘅，外省都系嘅。你去到外省，你食翻香港嗰啲都系零舍贵过人嘅，贵过佢哋本地嗰啲好多好多噶。 烧味 茶，就算餐蛋面都系啦。佢哋都收你30几蚊人仔嘅，而且佢块餐蛋嗰块餐肉薄捻到，哇争少少吹得甩嗰啲啊！ 系啊，风吹得噶。 系啊，所以咧你谂， 所以你咪俾睇呃，屌你咁样 咪快啲斩咗佢。 系啊，斑马火腿嗰啲啊，嗰啲好薄嗰啲，即系你睇得到其实咧原因就系因为香港嘅品牌系好值钱。嗱，今日有啲网友咧，即系大陆嗰啲咧，佢成日都问：，哇，你哋香港好似好容易见到明星喎，系嘛？原因，所有嘅香港明星都系几乎住喺香港噶嘛，梗系见到佢咧出街，因为佢哋都会出街噶嘛，佢哋都要食饭，佢哋都要屙屎嘛，佢哋都系人嚟噶嘛，系咪？你喺香港见翻喺香港住嘅明星，咁啊，梗系成日都见啦。 仲要睇翻啲 闹，你喺闹市，喂，你喺中环铜锣湾 啊，好难见唔到。 你实见到噶嘛？当然你又上到八仙岭撞到周润发，呢个真系少，呢个真系难啲，系咪？ 咁啱去行山咪见到咯。 咁啱行山，喂，你搭地铁都见到周润发，因为佢真系搭地铁啊嘛，系咪？你搭地铁见到 周润发应该先用八达通。 系啦，你唔见唔到林郑噶，因为佢一世人搭过一次嘅啫，系 嗰 次，就系嗰次，呢一世人就系搭过一次地铁啫，系咪？ 啊，以后都唔会搭， 以后都唔会搭噶啦，选唔选到都唔搭噶啦，系咪？咁你谂下啦，香港人点解会成日都见到明星？原因就系啲明星住喺香港嘛。你大陆嗰啲明星，系坦白讲得白啲，你嗰啲明星冚唪都唔系中国人嚟嘅，个个攞晒外国护照，都唔喺你大陆住，你梗系见唔到啦。 唔系喎，你错啦，分分大陆明星喺香港随时都见到。 哦，系， 因为好多攞咗香港身份证。 哦，系， 唔系香港住噶。 我喺入境处撞过黄晓明，诶，佢唔系原来唔系好高噶咋。高我的咁多嘅啫，原来，哎，我见到我都好满意，对于自己，虽然我咁矮，我觉得我自己矮，咁但系我见到原来黄晓明唔系高我好多，哎，个心舒服好多，值得， 系咪啊？好似你而家周迅啊，周迅呢啲啊，全部都好多长期住香港噶，系咪？佢哋攞香港身份证噶嘛， 系啊， 系咪？好似汤唯成日都喺度噶， 哦，系啊，汤唯好似攞咗身份证啦，嗬。 系攞香港身份证， 系香港人， 吓跟住再嫁咗去韩国，但佢本身成日都香港嘅， 系 好多系用香港做嘅，包括范冰冰都系啦。 咁所以你谂下， 赵薇都系 香港成日见到香港嘅明星，或者见到好多明星，梗系啦，呢个国际大都会啊嘛，你喺上海就见唔到噶啦。 日本明星成日见到噶，吓滨崎步成日都嚟噶，吓滨崎步成日嚟，因为佢中意食桥底辣蟹嘛，不过希望系真系桥底辣蟹，唔系喜记咁解啫嘛。 姓黄嗰、那个 系啦， 佢喜记嗰个吓。 所以其实真系唔出奇，好似我自己本身啲朋友落嚟，我通常带佢玩3日，我带佢玩嗰啲地方全部都系同佢哋平时参加良田或者人哋睇明星睇嘅嘢唔同嘅。如果我喺我嗰次节目客嚟紧嘅咧，我就讲一次条路点样行，系有特色嘅，又可以揾到香港明星嘅，系因为佢哋向往啊嘛， 系啊， 咁我会带佢哋行呢个加多利山，指住嗱呢间咧曾经吴君如住过，嗰间咧就杜汶泽个扑街，屌你老尾就住过，后屘而家就搬咗去锦绣花园，呢一间就刘德华，刘德华咧隔篱双连屋咧呢间咧就系佢老豆噶啦。系嘛，揸架车兜佢哋行， 去做地产咁样啊？ 系啦，跟住朝头早去大帽山，嗱呢一间川龙巴闭啦，屌你谂乜？周润发行山必经喺度食早餐嘅，你想撞周润发就要喺呢度啦， 喺度报佢， 系啦，喺度报你。啊，我哋啲咁嘅旅行团咯， 咁啊，收唔收字？好似嗰、那个杜如风咁收人88000啦。喂，今日 po 咗出嚟，着住中国五星旗唱粤曲，哇！即系老实讲啊，唱粤曲使唔使参加你个团啊？即系证明咧，香港咧。 唱粤唱粤曲就唔使参加呢个团，但系杜如风唱粤曲就一定要参加呢个团先有听啊嘛。 哦， 即系好似咁，边一个都有时事评论噶啦，但系要听星期二得到 Tony Choi 你嘅分析系要嚟星期二得到嚟听啊嘛。 系 咪啊？一样，所以你有1万零2万秒基数，人哋所以亦都可以收得起88800啊嘛。 哦， 系咪？所以你我心目中嘅杜如风，哇！呢下擦得靓唔靓啊？ 哇！你 叻挂紧啊，大佬！ 你咁讲我话，我觉得即时单归咗， 少打硬阵都明。 系即时单归咗，即系杜如风亦都唔系叫丑样嘅。即系坦白讲啊，即系我哋如果讲翻年龄，有啲人觉得叶柳索噶。我问佢阿叔今年贵庚啊？72。哦，咁唔出奇， 系咪？杜如风40岁真系靓噶。 啊，唔系佢 OK 嘅，佢呢个年龄 OK 嘅。 系啊， 即系咧，你对啲咩客咧？百货、百客啊。嘛，人啲60岁啲阿伯觉得哇索女喎、啊，系咪？ 即系咁解咯。即系咧，唔同人有唔同嘅市场啊嘛。唔通个个都要食十六岁咩？啊，十七岁都嫌老啦，已经系嘛？要十六岁系咪？唔系咁计噶嘛？系嘛？咁我哋咧嗱，大陆除咗呢样嘢咧，即系我哋翻即系翻咗大陆咁样好简单咁睇咧，可以睇到好多好多一样就系咧嗰个支付系统嗱，上面咧除用微信支付好方便啦，佢哋另外咧停车场咧冇理由攞部手机出嚟扫卡噶嘛，佢哋咧就将个 QR code 摆咗喺张卡度，你用你部手机扫扫张卡，再去拍卡咧就等于你手机俾钱。咁呢样嘢咧就等于八达通噶咯，即系佢手机一部手机加埋嗰张卡，就基本上系通行无阻噶啦，买乜都得，去任何地方支付都得。即系我觉得咧，香港咧喺呢方面真系真系十分之滞后啊！ 香港你八达通即系同港铁 勾结咗 太多利益关系， 因为咁讲啦， 既得嘅利益喺度啊嘛。 系八年之前。大陆好多朋友好羡慕香港有八达通， 系， 但系而家人哋根本上， 佢哋而家耻笑你， 系啦，仲有 咁落后嘅， 我有一个拍档啦，黎生啦，即系有时久不久提下佢，佢咧对大陆极不满意， 系， 所以咧我同佢讲话大陆而家先进啊，硬件点样好啊，同佢讲，同香港抛嚟张讲，我唔信，嗰啲咁嘅地方啊。乜点会咁啊？其实香港而家听我哋呢啲节目，都好多人都仲系咁讲。你唔能够因为共产党嘅不堪而否定咗佢有啲真系强大到无伦嘅嘢。 系 而家佢呢套支付系统系全世界最先进噶。 系呢个真嘅。 系咪啊？你唔能够成日话佢屌你老咩冇创作自由，乜捻嘢何来有创造力噶？屌你老咩点样个创新科技？人哋咪做俾你睇，你唔承认咋嘛？ 唔 系啊，虽然人哋而家呢就好多人闹我五毛噶啦，但系我哋都话啦，我哋真系承认一个事实。 唔系你咧嗱，我觉得你要介绍黎生咧， 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就应该就唔系咁盲嘅只眼， 但系有啲 都系开放啲嘅咁睇。 但系有啲人真系佢喺香港， 都好多人都有翻大陆嘅。 系啊，但系好多而家系真系翻大陆都好啦。佢哋翻大陆，佢唔会用呢套系统，佢唔觉得，佢就好似我咁，仲系俾钱。 喂，你好多人自己自称本土派，根本原来从来都冇翻过大陆。 系啊，呢个系啊， 佢哋基本上咧，我哋做人好多时候咧，人望高处，水向低流。人哋有啲嘢进步嘅，值得学习嘅，冇可能你否定佢。 唔系你反对一样嘢，你都要了解少少。 喂，即系日本仔啫嘛，日本仔当年 唔系人哋同你讲嗰样嘢差你，我又信咯，我又反对啊。 唔系即系日本仔当年要征服你大陆，要征服你中国人都系了解咗你中国人先，系嘛？佢哋研究到你好仔细，生活嘅细节、文化各方面嘅饮食嘅习惯，全部研究晒先谂住嚟侵入。 人哋 你要对抗中国。你唔了解中共，你对中共一无所知，成日都话 就一无所知， 即系正如 噏到嗰啲嘢啫， 即系正如万公礼都冇听我节目嘅，系咪？我讲捻咗唔会喐曾庆红噶啦，你话喐曾庆红，你有冇听我节目噶？ 系 咪？系咪先？呢个好简单，喂，你连呢样中共嘅历史你都唔捻识，系咪？咁你就盲目咁同我讲，哎， 好多人反共系共产党历史啊，根本一啲都 不完全唔捻知道共产党系咩嚟嘅， 是完全不知啊，唔系唔熟，系完全唔知道。 好多人喺香港住咗几十年，哎，啲自由行啲大陆鸡扫捻晒贵啲楼，屌你知唔知道香港系好捻多有钱人嘅？ 好简单啫嘛，老豆买咗楼，而家佢话要俾呢个增值税各样嘢。首付跟住咪搵个仔做人头啦。 係呀。 係呀。几多啊 全部都系。喂香港啊我当时我铺过一个存款嘅就是、香港银行体系嘅结余呢啲系存款嚟嘅。有13万亿啊系足以1000买一个单位啊足以买100万个单位啊。100万个单位有啲咩概念啊全香港加埋可能都有咁上下嘅。系可以买起晒全香港嘅单位啊。根本你啲人戆捻鸠噶，你根本你喺香港啊，生活咗几十年，你都唔知道香港系咩社会，你自己冇唔代表人哋冇噶嘛，唔系全部都大陆人炒高嘅，香净系靠香港人都可以足以买贵晒一楼。 所以咪话咯，杜如峰真系抵嘅，88,800啫嘛，嗰啲唔通系大陆人去旅游嘅咩？咁咪真系睇杜如峰咪全部都系香港人 ，TVCTVB 嗰啲观众咯， 啊88,800， 系啊， 系咪啊？所以我咪话咯。你唔能够净系用你 去衡量佢哋。 係啊，你用你嘅标准去睇人哋，你永远都错㗎。即係好多时候呢，我哋节目希望讲多啲现实嘅真相俾你听。 其实 开放 呢 个节 目就係一路讲緊真相俾你。 我哋讲啲真相俾你听，即係好似讲我个地产讲啲嗰啲。 讲真说话。 讲嘅楼宇。喂，点解香港啲楼一路升？喂，当年阿废土真係问我2014年2月份问我今年楼市跌几多，我话佢升三成。佢问我跌几多，我升三成。点捻样得跌啫？ 所以你咪叫 Tony， 佢咪叫废土咯。 所以你喂废土喺香港住咗50年啦，佢都唔知道香港系咩社会嚟嘅。 仲系做会计师？ 知啊，过嚟搞街头抗争。 唔系，即系你好明显一个人，你喺香港做咗50年，仲要系执业会计师，你都唔知道香港系咩社会。 佢冇牌啊，唔好意思。 唉，即系咁讲啦吓。咁你谂下啦。其他人好多盲目点知啊，即係我哋将个好多实讲现实系好残酷嘅。我哋将个现实话俾你知啊，原来咁撚即係自己咁撚咁撚无知嘅。 我初四我又讲咗件事俾你听，有关于香港嘅经济，其实 New Balance， 是 我其实唔知道咩叫做 MP 嘅。 是 我唔知道就即係 New Balance。咁呢有个大陆广州嘅网友落嚟香港，咁我招呼佢啦，阿大英嘅 fan， 咁呢我招呼佢，佢一去到我喺旺角买波，我话你买咩？买 MB， 我唔醒起 MB 系咩，然后呢佢仲有一个374呢个型号， 咁太多人用简称呢，我不嬲都好反对，因为啲英文字母可以代表太多 嘢啦。跟住佢话带佢买，一去到竟然我识嗰几间系专卖水货嘅，同埋系咩鞋款都有嘅，带佢去。 系。 冇卖晒。 系。 再第二间冇卖晒。跟住再第三间有啦，咩颜色都有俾佢试。咁几多钱？500几蚊讲嘢。成。跟住听到原来买同一时间喺间铺头里面系好多人走落嚟买 New Balance 喎。 哦，因为佢喺大陆啲人侵权，啲人落嚟买正版。 系啦，原来仲做起咗你个牌子喎。 系。 原来大陆越禁嘅嘢喺香港就会相应系买得好多㗎喎。 哦。 喺零零舍舍就见到同一个讲普通话嘅人，或者讲啲唔纯正嘅广东话嘅人喺嗰度同一时间。我呢个朋友网友喺度试鞋嘅时候呢，嗰间嗰即係嗰度一共有6个人系问緊同一个型号嘅 New Balance。间铺头有几大呀、啊、你旺角嗰啲铺头你知啦。 好多时候翻版系真系会炒起正版嘅。因为翻版多啲人觉得正版系好嘢嚟喎。如果唔系好嘢边有咁多翻版呀、啊、 所以 iPhone 6唔俾你话你侵权，唔俾你大陆卖，可能 个出嚟香港，个个出嚟香港买。 系啊，屌你谂乜先达冇咁多空铺啦，仆街。 咁冇办法，先达咧系因为形势使然。 冇错。 唔系点解咧？因为始终咧，一定去到去，即系嗰个网购咧，人哋都可以网购嘛，好多嘢。唔使同你买噶，先达你咪全部买电话噶嘛，你做嗰啲手机壳啊。嗰啲全部都系淘宝噶，平好捻多啊！ 我呢个我都知 道，你冇得做啊！真系。 但系点解要落嚟买 New Balance？ 因为佢惊网购嗰对鞋系假。 冇错啦，咁啊变咗咧，要做啲靓嘢，要做啲真嘢，咁样就网购取代唔到嘅，因为咧网购随时俾假嘢你嘛。变咗咧，其实生意咧唔系冇得做，不过咧任何新科技嘅发展咧，一定系会淘汰某啲行业，但系亦都会衍生另一种行业出嚟噶嘛。即系正如觉得你食个饭你冇得网购噶嘛，冇得淘宝噶嘛，所以啲饭店系一定系越嚟越好生意噶，越嚟越贵嘅啲嘢，年年加价嘅冇减价嘅，系咪先？ 系啊，你翠华咪话要做香港人生意，跟住咪加蚊咯，跟住加10% 咯， 与时并进啊嘛， 加10% 啦，啊，点解可以加到我10%咧？或者咪我做香港人生意咪要贵啲10% 咯？ 系咯，因为我冇咗大陆人啊嘛，我为咗要保持翻嗰个质素，我咪要转介香港人身上咯。 系啦，因为我本身做大陆人系唔使质素噶嘛，而家你要我做翻香港人生意，我要质素，我咪加10% 咯。 系冇错啦。 系啊，呢个本土经济嚟噶，你本土咪要支持翠华，应该。 其实系啦，佢要转型翻做本土嘛。 系啦，冇错。 咪一样噶，咁如果嗱，坦白讲啊，其实最终都系讲荷包啫嘛。本土煎只蛋要40蚊，你大陆输入嘅蛋啊3蚊，咁你买本土蛋定系买大陆蛋啦，好简单啫嘛！你以后唔准食大陆嘢，咩湖南蛋唔捻准食。 即系话你哋要帮衬呢个格乐家鸡，格乐鸡吓200几蚊只，冰鲜唔好食，大陆鸡嗰啲唔好食，因为嗰啲平。 加美鸡 系加美鸡系加美鸡吓，200几蚊只，咁你咪睇下你屋企人有几人食得起咯。 系啊， 我食唔起啦，我其实我屋企冇食新鲜鸡好耐啦。 因为我阿妈唔舍得买 新鲜鸡，我哋都冇食噶，我哋出边喂。斩油鸡平好多，因为油 鸡新鲜嘅鸡啊嘛， 平个切鸡啊嘛，系咪？咁我哋咪斩油鸡咯，系咪？ 所以咧，有阵时譬如好似我哋做节目都好啦，唔系想讲大陆，但系一讲经济必然牵涉大陆。 即系点解香港啲香港个嗰个联交所个嗰个成交会由几廿亿嘅升到上几百亿咧？原因因为有好多大陆股， 因为大陆市场， 因为你嗰啲股票嗰个成分权重，喂。939,1398,2628占咗你个比重几多呢啲咪大陆股囉呢啲咪支那股囉。你系咪唔撚买支那股先 你腾讯就唔买啦。 系啦。 扑街股王之王佢咪支那股咪买啦。 股囉咪系咪支那人嘅股票系咪、全部做支那人生意。 嘅时候就唔会讲呢啲㗎啦。 咪囉。喔、讲腾讯就唔讲本土啊。 系啦。系咪冇错。啊，讲经济唔讲腾讯，咪以后真系讲嗱，节目唔准讲腾讯吓， 系 啊，唔系啲网友同你反面。 我都好耐冇，我都从 咪嚟嚟去去啲本土派，其实讲嚟讲去就系唔想大陆游客落嚟，一句讲完。 但我自己咁睇啦，我亦都好坦白咁讲，我其实咧谂住咧，我听日录嗰次节目咧，就讲我睇新年嘅睇法嘅， 系 你可以行下，我哋香港好耐冇见过啊。阿 Johnny 年纪少，你又年纪大啲，好耐我哋去铺头咧，冇见到咧，年廿八收炉初十启示呢张纸粘喺啲铺头度噶啦。 哦，点会冇见过啊？你玩嘢啊？ 唔系，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以前咧，我哋通常嚟讲系铺头仔， 系 明唔明啊？老豆老母做，跟住请几个伙计，咁一年到晚都冇息休，就靠嗰几日，所以就年晚收炉。 系 后屘咧，因为做自由行，大集团做多咗，大家乐大快活，嗰啲系年终无休嘅。 系 咁咧，就变成咗蚕食咗呢啲。 见过啊，周街 即系有啫，或者咁讲。咁你变成咗早几年咧，你见唔到呢张纸嘅。 哦，梗系你。 但系而家今年，你就年年睇到咧，好多铺头咧就粘翻呢张红纸出嚟。 哦，唔系，我否定你嘅讲法，因为从来都系呢啲有呢啲纸， 有但系唔多， 间间有，从来冇停过。除非你同我嘅世界唔同啦。 嗱，以前食肆加一加二加三，而家就冇加添。 咪冇啊？喂，太兴咪加一啦， 太 兴年日年三十都加。喂，仲有啊？仲有嗰个叫做咩啊？嗰间叫做嗰间叫乜撚嘢？姓严嗰个咧啊，吹河。姓严嗰条 我冇话唔下， 佢加十五添啊！ 系啊，我话以前做呢啲旧大陆客嘅时候，系因为佢要做大陆人生意，所以佢开。而家咧，大陆人落过年都落嚟少咗，而家好多咧，即系你唔好讲翠禾先啦，你讲啲普通嗰啲茶餐厅咧，系真系情愿唔开，好过咧就俾份高人工，即系好似等于澳门一样。 好， 我冇话完全冇，以前系少嘅。今年就开始多翻，你可以啦，你啲网友你自己听。 唔系啊，其实可以避咗嘅。陈永安咪系咯，佢照收你加一，但佢冇俾相公俾啲伙计嘅。 哇，呢个 嗰啲人 PM 啊，呢个 嗰啲伙计 PM 翻嚟咁讲。 呢个个人嘅人嘅品德问题啫，系咪啊？啊，佢亦都系啱嘅。太兴系上市公司， 未上市， 佢准备上市，佢都系股东创造盈利啊嘛。 佢而家砌紧数嘛，而家都冇乜股东嘅其实。 吓、啊，未来嘅股东做条数出嚟，嗱、啊，你睇我哋几赚钱，嗱，几捻刻薄啲伙计，系嘛，咁所以咧，佢一定会上市成功。 咪啲兵有咁大粒得咁大粒，啲位有咁细得咁细，系嘛，啲嘢有咁行得咁行得，你知多两啖汽水系嘛，跟住咧就99.98咁啊，卖一串嗰啲鸡骨俾你系嘛？ 唔系啊，因为而家你都可以喺旺角，你过年即系过年，虽然我唔喺香港，就初四喺度就招呼个朋友， 情比金坚咩套餐。 咁我哋真係咁样行嘅，咁都睇到，好似今年嚟緊就係情人节。 唔係民情呢，我哋觉得呢，即係香港嗰个民情呢，我觉得係真係两边呢都向中间靠拢。嗰、那个斗争咗两年，其实真係等于打咗两年仗呢，个个都攰嘅，叫做兵疲将寡，双方面都觉得好攰。 所以曾俊华了解我哋香港嘅民情，所以佢话休养生息。 系啊， 其实佢系啱， 真系休养生息。 即系唔好揾啲 特别攞啲议题出嚟，大家就喺度斗到死。 唔系啊，你唔需要咋，个个都要噶，净系你可以，你咪日日去上街咯。 唔系个个好似 多次啦， 唔系好似个个你咁样噶嘛。 攞咗好多人嚟玩啊嘛，而家。 你知唔知啊？以前啊，我仲揸泥头车嘅时候，我揸个对讲机啊，日日同人哋嗌交噶。啊，因为我有政治立场，人哋亦都有，就喺个对讲机开火，讲到咧。 你开工你开火啊，到底 开工兼开火咯？ 系啊，讲到咧，人哋话可唔可以唔讲啊？你嘈住我听唔到 order， 系咁样闹噶。 系， 所以而家我都话啦，你啱，大家唔好嘈，因为嘈见到面，直头好似想你死咁样。 系 咪啊？呢两年就系咁啦，系咪啊？ 唔系我哋嗰阵时啊， 我都其实我真系一路都唔明，你要争取嚟你。特登塞个难食啲嘢俾我哋，就代表会争取到咩？ 系嘛？好似而家我哋做咗 系咯。 嗱，譬如而家系无端端话要塞嚿差啲嘢俾我哋， 咪咯？ 系咪啊？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呢个节目，我有个都话啦，有个男偏向男司嘅朋友，都听我哋呢啲节目，都觉得喂，你哋都啱嘅。即系我哋， 其实政治系要众人，你希望大部分人都会支持你嘛？你唔系想做极少数，喂，你唔系要做罗伯斯比尔嘛？你唔系要不断革命啊嘛？系咪啊？呢个唔够革命，要杀嗰个唔够革命，喂，全世界都要杀晒，喂，你系雅各宾派咩？而家唔系啊嘛，大佬，系咪？ 所以其实佢哋而家都根本上就 冇噶，失咗，佢哋失咗群众， 其实变成咗民粹， 同郁文叫人掟汽油弹有分别啫， 系差唔多嘅，冇分别嘅，即系咧，你未去到嗰， 原来全部系呢啲嚟噶， 你未去到嗰只，不过咧，老实讲都系差唔多噶啦，一忧自乐，唉，咁啊，我哋咧讲真啦，对于呢样嘢我哋好不耻，你唔系希望大家都过啲好日子，或者 你起码普通人去死咋，我哋可以移民噶。我哋走得甩嘅，真系 唔系啊！我哋就算唔使移民，喂，我哋 走得甩嘅。 我哋有足够嘅本钱去走嘅，系咪？亦都唔使喺你即系就算香港全面赤化，我哋都可以生存到嘅。不过问题好多人生存唔到啫嘛，系咪先？即系你要顾及大部分人嘅感受啊，唔系净系靠你。喂，你几个人啊？你哋系拥有个崇高嘅理想，系嘛？ 自称啊，系。 喂，呢啲理想冇用噶。你哋其实坦白讲，你哋最终嘅理想就系搵份工，一个月有95000嘅咋。 好简单啫嘛。你如果你林郑上嚟，而家一上咗嚟，第一时间同六八九一样，咪俾更大嘅利益呢、這个乡事派咯。 系啦。 咁你朱海迪，咁咪继续要斗佢咯。但系而家你胡苏珍出嚟，系啊，胡苏珍出嚟就解决咗乡事派嘅问题啊嘛。 唔搞丁屋僭建咯，唔争在你放埋啲乡事派出去喐佢咯。 系啊，咁你而家你未，而家咪同乡事派未倾，喂，不如当居屋咁共同发展咯，系嘛？咁你哋攞到个丁权，然后咧就 六角大厦咯，咪即系嗰个叫做窃听风云三啊，六角集团咪起丁屋大厦咯。 系啦，佢咪而家做紧就。希望能够令到普通人同埋人哋话中地要攞出嚟全面发展啊嘛，系咪啊？咁咪解决房屋需要啊嘛。你而家话去官商勾结啦，佢咁咪中地攞出嚟发展咯。跟住你又话要斗到佢一卵样，咁即系点咧？ 即系咧，等于美国啫嘛。特朗普上台之前过到，佢又唔系官商勾结，你哋奥巴马官商勾结，你同华尔街金融大鳄好熟啊。而家边捻个勾结华尔街最多啊？ 系咯。 而家成个高盛入捻咗政府咁滞啦，系咪？喂，你觉得佢会为小市民争取福利咩？美国啲牛仔系啊，嗰架车厂喺度请多你200人，转头喺金融嗰度攞多你20000亿，你咪一样系你受捻晒，你啲低下阶层一样系你啲牛仔唔捻识嘢嘅牛仔受捻晒嘅。所以话咧， 我话如果佢啊唔系有官商勾结啊，佢实有捻咁捻多钱咩？系咪啊？ 啱啊！ 佢都系靠咁样上嚟噶嘛？ 佢就系官商勾结嘅总代理， 冇错啦。 而家上咗嚟做总统，啱啊！要做。 做地产嘅唔系勾结官商勾结得翻嚟嘅， 恭喜美国人民啦！你哋嘅选择咧，老实讲啊，将来咧有捻排你哋受啊， 系咪啊？ 有捻排你上啱啊！迟啲炒实晒啲法官，啱噶啦， 系咪啊？ 边捻个唔顺气就炒佢，系嘛？啱噶啦， 胡苏贞李嘉诚支持胡苏贞乜又唔知讲乜捻嘢呢啲人，系咪先？李嘉诚。是支持他，是因为不是因为跟你勾结，是因为他想有一个合理的环境令到他做到生意。 不是希望呢没有这个689的啫，其实都是。 是啦。即是好过起码我不用擦你鞋他特别揸着条颈。 他是坚决的 ABC 集团嘛，是不是？ 是啊，其实做到最后尾都是这样咯。即是他都想有个生存空间啫。 唔系，即系大家咧，希望嗰、那个。即系嗰个环境，大家容易啲受落，舒服啲，唔使搞咁多嘢。讲真啦，有边个中意出嚟瞓街嘅？我唔想啊，有啊，而家又见到一班咧，佢哋净系想要瞓街嘅啫，其他唔想做，冇噶啦。你哋坦白讲，你哋系等待社会淘汰嘅一群。即系我哋老实讲啊，闹埋呢啲集就唔闹噶啦，因为咧，你哋都系俾人唾弃嘅，你甚至乎系俾你哋自己嘅支持者。人民力量、社民連、眾志，你哋係俾自己嘅， 而家做緊啦， 退氣緊啦。 嗱，頭先啱啱睇完啦，屌你老母，日日出一個 post 咪俾人屌一個 post 咯。 係啊，冇噶啦，即係你哋包括你長毛，包括甚至 下次選舉，千祈唔好同我哋講四嘢大字，叫大局為重。 冇大局就要招你哋土，就係、是、要招你哋幾個組織土。 冇大局為重，佢都唔大局為重。係、啊、你佢嘅大局就係 佢嘅賺就賺就佢份工咯。 係啊，佢份工就大局啦。 係啊，喂，你啲組織原來就係幫你揾份工嘅啫，冇其他嘢做嘅。系嘛？你哋为咗、啊、为咗你呢份工系无所不用其极，唉、哎，对唔住啦，你咪捻搞我啦，系咪？咁啊，呢节时间已经差唔多啦。咁啊，我哋咧就呼吁嗰、那个嗰啲网友咧，其实踊跃留言，我都觉得咧今次踊跃咗好多嘅，即系留言都 闹我， 唔系 讲笑讲笑， 闹你都系一个啫，系咪？咁好多即系有建设性嘅留言啊，有啲问题好啊，乜都好啦吓。不过咧就唔好 PM 大飞。问佢点样去走私啦？啊，而家大匪唔做走私噶啦，佢只系将佢讲嗰啲，即系将佢 好危险， 即系知道嘅嘢讲啲俾你哋听咁解嘅啫。吓、啊，你哋唔好打电话俾佢，叫佢帮你走私啦。啊，第一金三角又打嚟，哎呀，我有两吨鸦片啊，你又帮我搵啦，咁样啊，唔好啊，我哋唔做呢啲嘢噶。 系啊，我系正行正业， 冇错啦。 我觉得 PM 你个海关官员放蛇， 放蛇啦，等你个大匪出嚟，哎，将你绳之以法，系嘛？咁咧，到时电视台头条咧就系、是、咧，香港海关就破获一个以网台为掩饰嘅走私集团啦，扑街啦！到时我哋真系死死都唔清啊！所以咧，你千祈唔好立乱嚟啊！ 咁我哋咧今个礼拜。筹划好，真系加一次网聚、啊。我哋揾到地点，就跟住喺我哋 Facebook 专业嗰度咧，三个 Facebook 专业咧就公开。咁你哋咧就 PM 我哋，最紧要咧讲认真呢次，入咗钱先。 系， 唔到时你唔嚟，预咗人数，大家麻烦。 哦，因为呢个冇问题，我哋都信得嗰啲网友嘅。啱啱嗰个 Thomas 之前入过，好似入过两次钱都冇嚟，因为佢都唔得闲，最终。佢都系咁样嘅吓。咁、啊、所以咧，因为我哋啲网友好有信用啊，唔会话诶甩底嘅。哦、啊！即系讲咗就一定嚟，不过到时你咪俾翻个公司户口佢开入钱咪得咯，系嘛、啊？ 都可以。 系因为以前搞网聚就用我私人户口咁，好麻烦嘅，啲人入钱落嚟咁啊，我又去即系当然又有网上银行可以睇到啦，但系都唔系咁好，即系始终自己户口唔系咁好嘛。 系啱啱。 咁啊，都系搵个公司户口，即系我哋个呢个开咗个公司户口咁啊，方便啲啦吓。咁啊，今日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大家多多支持啦吓。 好啊， 下星期再见，拜拜。拜拜。